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32名632名倒数第二行，从经文看起。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于此巨恶尽苦之中，亲身迎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知有知，眷属财无，有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重视，命中捐弃，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这是第一个大段。说明我们这个世界造物受苦，要知道业力。这一段里面给我们讲忧恼确实啊，无量寿经最重要的两段经文，第一段是第六品，是阿弥陀佛48愿，幸运坚固成就了极乐世界。那么从32到37这个六品经文完全是讲因果报应，是讲我们现前实际的生活状况。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这个世间这么苦，苦从哪里来的，如何改进，经文上都提供我们很多的参考资料。所以净宗学会当年在美国成立，我们就选了这两段经文作为我们的早晚课早课第六品我们记住要向阿弥陀佛发同样的愿，晚课呢就是读诵32到37品这个六品经文让我们认真反省第一天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违背呀佛陀的教诲要忏除业障，要改过自新所以这两个部分这是行门我们学到这部经必须要应用在生活上中国老祖宗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就是改过自新深信极善则有余庆，极恶那就有余殃因果报应丝毫不伤不爽。所以经文第一句就是世人，这世间人大家都在争，争什么呢？不吉之物 不重要的事情啊！啊，这个不重要是名利啊，不重要。什么东西重要呢？生死大事重要。啊，我们的人生如果在这一生当中永远摆脱了六道轮回，这是大事啊！永远不在六道里头就受这些折磨，造这些罪业，这大事啊！觉悟的人，他念念在这个地方，他不是在世间这些名利啊，啊，一定就肯定他会做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你看，本是释迦牟尼佛，再是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他是王子，他父亲是国王，他是老大，太子。啊，如果他不出家，他继承王位，国王不要啊。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也舍弃了，出去徒步啊，过苦行僧的生活。为什么？快乐自在啊，这世间人不知道啊，啊，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这个多自在，是身心健康，快乐无比。一生的事业是什么？教学啊！所以真正最有智慧的人，他一生选的事业都是教学啊。这个世界上所有宗教的这是创始人，都是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选择全是教学啊。所以宗教这两个字是日本人提出来的，从日本传到中国来的啊。我是当年把外国这个宗教这个翻成中文，这个日本人很有智慧啊，因为宗教两个字的意思太好了啊。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你看合起来，主要的教育你不能不接受，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个名义啊，名词的意义走遍全世界，任何一个宗教都认同，没有反对的啊。这个十几年我在这个世界上走了很多地方，许许多多宗教接触，把中国宗教这个意思讲给听，都鼓掌欢喜啊，啊，都承认了这个教育是重要的教育啊。的确，最初宗教创始人那是名副其实的宗教导师啊，变质是之后的事情啊，不是创始啊。啊，要是像现在这种宗教是搞迷信的，哪能传这么久啊，哪有这么多人去信仰啊，去认真向他学习。这个事情我们要认真去思考啊。啊，去年我访问梵蒂冈，啊，跟教廷我们做了两次会议，两天啊，在教廷活动是两天，陶然主教代表教皇啊，给我们交流。 啊，所谈到的问题都是过去未曾谈过的。啊，第一个是宗教本身问题。啊，陶然主教给我们做报告。啊，他们有调查，所以宗教里头只有天主教有组织，有行政组织，啊，其他的都没有。啊，那么佛教是完全没有组织。佛教的性质是像中国古代私塾教学，他连制度也没有，私塾教学就一个老师，释迦牟尼佛老师，其他的菩萨声闻那全都是学生，啊，菩萨是高级班学生，声闻是中级班学生，像我们是小班学生，啊，私塾教学没有任何组织，啊，顶多这一班。啊，推一个上手，上手就是我们现在讲班长，啊，你是一般班长，啊，再没有其他组织，啊，所以佛法是纯粹教育，啊，他们告诉我，最近这个十几年的调查统计，全世界信仰宗教的这个比例啊，年年下降。所以他们忧心忡忡，要这样下去20年30年之后啊，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寥寥无几啊，可能宗教要在这个世间消失啊。当时我的说话就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个建议啊，我说当初摩西传教耶稣传教啊，实际上摩西跟耶稣是一家的啊，这世界上三个宗教，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他们所依据的经典都是圣经，就是新旧约。犹太教遵从的是旧约，啊，基督教遵从的是新约，啊，天主教是新旧约都有，啊，所以实际上。是一家了三派呀！ 啊，我有一次在新加坡，南非有一些这些宗教虔诚信徒，他们是欧洲人，到新加坡来访问，来拜访我。啊，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提出来问我。那就是法师，你对于这三教怎么个看法？啊，就是犹太教、天主教跟基督教。我说你们三个教是一家人，但是一家三派。那这是哪三派？我说犹太教是皇上那一派，天主教是皇后那一派。啊，圣母玛利亚，基督教是太子那一派，他们都笑起来，哎，你的比喻很好啊，比喻的很切当，真的不是假的，他们三个教合起来在全世界的信徒20多亿啊，你看看和这个联合国一统计，今年大概是10月吧，全世界人口突破70亿啊，他们合起来大概估计有25亿呀，占大多数啊。那么另外一个大的宗教的时候就是伊斯兰回教啊，回教他们自己说全世界信徒有17亿 啊，那我做了个保守的估计啊，应该差不多有十五亿。啊，你看十五亿，加上他们三个叫的二十五亿，四十亿。啊，佛教在全世界不到七亿人。啊，应该是六亿多，不到七亿人，也算是大的。其他宗教都人数都没有这么多。啊，所以说要是算五个宗教就包括佛教，要是四个宗教不包括佛教。啊，这信仰人逐渐下降了，不是当初这些传教的人，凭什么那么多人信奉他，跟他学习？啊，他魅力何在？我说我们有没有去认真去思维、去观察？啊，我说他们那些人全是用现在的话说，社会教育家。哪一个不讲经教学？啊，摩西教学二十多年了，耶稣教学三年，被人害死了。啊，他要不被迫害的话，我相信他还是一生教学。啊，穆罕默德教学二十几年，释迦牟尼佛最长四十九年。通通是教学啊，但是他们的教学都有一个宇宙的主宰啊，在基督教称之为神，称为上帝啊，在伊斯兰教称为安娜，称为真主啊，佛教里面。佛教里对于这些神尊重啊，尊重啊，决定没有轻视啊。佛教里面的佛是觉悟的人，所以佛教的佛、菩萨、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啊，他不是宇宙的主宰，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佛教里头与政治毫不相干，他没有政治色彩。你看阿弥陀佛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国王，没有上帝啊，极乐世界你细心去观察介绍，它实际上它是一个教育的机构，像我们现在讲佛教学校，它这么性质。这个世界里头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一个人，学生这是所有往生去的菩萨、声闻、天人、六道众生，通通是学生啊。他跟一般宗教不一样，一般宗教确实他有个主宰的神，佛教没有啊。佛教里头有哲学，有科学，科学跟哲学确实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是世界上最高峰啊。科学这一部分，近代这些物理学家他们的研究报告几乎跟佛经讲的是一样啊，这就说明是三千年前今天科学的成就佛全知道啊。科学跟哲学到今天还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宇宙的本体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能说清楚啊。而这个事情佛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宇宙到底怎么回事啊，生命到底是什么，解释得清楚啊。这是科学到 哲学还没有达到的地方啊，所以这是一门大学问啊，他所求的智慧啊，所以佛的教学一生是以智慧为中心为主题啊，就是般若啊。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好像办小学，12年啊，叫阿含啊，讲什么？完全讲做人的道理，你怎样做个好人啊？所以这是基础啊，人都做不好，你怎么能成佛？怎么能成圣成贤？啊，12年之后提升在方等，方等好比是中学。啊，8年，方等之后呢，22年般若，我们想到，但是还行，这是智慧。啊，时间22年，49年讲经教学，这一个单元占22年，你就知道。这是佛法的核心啊！最后8年是法华啊，那我们知道那是研究所啊，法华华严，这都是研究所啊。真正达到成佛了，就是最高的学位拿到了，成佛是博士学位。菩萨是摄思学位，阿罗汉是学思学位啊。他49年分4个时期啊，好像办学一样，从小慢慢往上提升啊，一生从事于教学啊。学生当中，在当时有16大国王。都是释迦牟尼佛在家学生，你说他要建个学校很容易啊，哪一个国王都可以办得到啊，他自己家里也可以办到，他父亲是国王啊，怎么会办不到呢？啊，他怎么样？不要，居无定所，今天住在这里，明天坐在那里，他过的是游牧生活。那住在哪里？住在山林水边，哪风景好就到哪儿去啊，居无定所啊。吃饭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你看多自在啊。托钵真的是一钵千家饭啊，所以讲共禅，释迦牟尼佛头一个带头共禅啊。他这个僧团那时候长期跟他不离开他的，经常看到1255人，每个人都只去托钵，这不叫千家饭吗？托钵不是自己托了就吃，不是啊，我托的今天饭菜很好，你托的很差，你不平等的。托完之后，托钵钵有个盖子盖起来，回到树林底下，把饭菜统统倒在一起，搅和平均，吃多少在里面拿多少，这真正的共产平等啊，没有差别了。所以每个人一拨的时候都是千家饭啊，这个不是形容词，这是事实啊。啊，去僧团是平等啊，僧团确确实实把共产主义兑现了。啊，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你看看，世尊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共产，极乐世界几乎没有私人财产啊，但是所有一切物质应念现前，你想什么它就现前啊，不用了，不用就没有了，所以不用收拾啊。 啊，居住地方就是一个大厅，空空荡荡，想什么有什么。客人来了，来多少人，哎，他就有多少座位。客人走了，座位就没有了。啊，那这个用现在的话，这是理想的共产主义。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那是真实的共产集团。啊，所以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寺院的确实现的是共产主义，没有私人财产，一切都归公。啊，所有一切供养是公共的。啊，所以这个寺院里叫常住屋，常住屋就是公共的。啊，不是属于任何私人。啊，这个制度是大家心安理得，没有争论。啊，所以佛各个宗教都是教学，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来敬仰来学习啊，把这些这个教学传到后世，能传几百年几千年。如果当时这些人都是专门搞乞讨啊，专门搞佛门的金蝉佛寺都属于乞讨，绝对传不下来，早就没有了啊，那是不可能的。你说宗教有没有？我相信那个时候肯定有，而且很多乞讨的都传不下来啊。科学越昌明，他们又不能存在啊。但是科学昌明对佛教有很大的利益啊。为什么？佛教本身是高等科学，是高等哲学啊。这个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啊，能够与科学相应的只有佛教。啊，其实每一个宗教虽然都崇拜宇宙之间一个真实啊，现在这些高级宗教是真神，不是人啊，他没有形状啊，他存在，他是灵，这个话讲得通。佛法里面讲自信。发现我们中国人讲本性，老祖宗讲的人性本善，那就是神啊，那就是灵啊，用你名词不一样啊。外国把这个人格化了啊，中国跟佛教没有，称它为自信，称它为发现啊，它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那么佛教这一个说法，现在科学哲学还不能够证实啊，但是佛家讲的阿赖耶被他们发现啊，这个很了不起啊。发现阿赖耶等于说佛法里头是一半的东西，他明白了啊，这一半是很明显的。另外一半是隐秘的，他不知道啊。所以这些科学家在佛法里面可以称为他们是菩萨啊。他们到佛还有一段相当遥远的路途。这个经里面这一段经文又这个又前这一段首名慈徒众生呢，普皆忧恼，劝令业力啊，佛是普遍的，我们地球上这些众生啊，普遍都有忧虑，都有烦恼。业力什么？把忧虑烦恼给离开。 无忧无虑，无烦无恼啊。人天的福报啊，你才真正享受到。啊，这桩事情与地位不相干，与财富不相干。啊，释迦牟尼佛当年表现给我们看，他们这个团体，啊，每一天在讲学，每一天在学习，同学们天天在一起分享，无忧无恼。啊，这个就是方东梅先生早年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我们中国古时候读书人羡慕孔颜之乐，孔是孔子，颜是颜回。啊，孔子颜回当年在世所表现的是快乐人生，啊，也就是表现出无忧无恼。啊，大家看到羡慕吧？啊，这两个人在社会上没地位，没财富。啊，孔子是平民啊。啊，那颜回的物质生活之清苦，在同学当中没有比他更差的。啊，你看夫子说他箪食瓢饮。啊，箪食是什么？用竹子编个篓，筑篓盛饭，没有饭碗了。啊，瓢饮葫芦瓢，这个舀水喝水，没有杯子啊。啊，你就想他的物质生活困难到什么程度，但是一天到晚快乐。啊，我们讲幸福快乐，这个父子这些学生没办法跟颜回比，那颜回乐什么？乐道啊。啊，天天在学习，天天有领悟啊，这个快乐。啊，所以佛门的古大德常说，世味哪有乏味浓啊，世是世间名闻利养啊，这种享受的快乐要跟佛法比比不上，佛法一无所有，它里头有真乐啊，这个乐是从自性里面往外流的，像泉水一样它往外喷的，世间人之乐是外面的刺激啊，就名利的刺激，好像得到了就很乐，那失去就忧虑。啊，活在那个环境当中，患得患失，得到很快乐，就怕丢掉。啊，所以他有忧虑，他怎么样去保？能不能保得住？保不住。为什么？生命有限啊，你死的时候再不走。所以他苦恼无边啊。啊，在佛法，在圣贤教育里面没有这些。啊，他把这些物质看得很淡。啊，所以外面环境上不能干扰他的清净快乐。这叫真乐，不是从外头来的。啊，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世间人错用了心啊。好，佛讲得非常圆满，讲得非常详细啊，是第一句总纲，共增不及之物啊，这个物就是俗物啊，你每天所作所为，直是人借共增无关紧要之所，不重本身，急迫之大事。啊，本身急迫的大事，要说一个俗话来讲， 什么是大事？不生不灭。你看秦始皇啊，做了皇帝了，还想找长生不老药，为什么呢？他懂得这个东西重要啊。当年派了徐福，带了500童男500童女到海上去求神仙啊，找不死药，这一去没回来啊。我们在日本讲经教学这个十几天啊，由当地的这些佛门弟子来问我啊，他说徐福带着童男童女到日本来了，有没有这些事情？我说有，中国历史里头有记载啊，这个不是假的，确实。啊，所以这个是急物啊，是不是真有不生不死呢？真有啊，只是你不知道。你要知道你的时候，你这个忧虑你就放下了。每一个人都不生不死啊，你要知道啊，生死是肉体啊，肉体肯定有生有死啊，什么不死呢？灵性不生不灭。啊，你看看，所谓最近我们看到附体的，在美国有，在澳大利亚有，在欧洲有，啊，在日本也有。啊，我去问他们有，啊，那不就证明了吗？啊，非都是一些过去这些灵啊，有一些过去几千年前的这古人啊，他们附体，那不就表示它存在吗？啊，这个我们用客观冷静去观察去思维，面对呀这个现象啊，现在越来越多啊！啊，他透的信息，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去辨别啊，合情合理，我们可以做参考，但是我们不能听他摆布啊，他叫我们做什么，这个很危险。啊，我总是记得了。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一直怀疑，小时候我在附近，抗战刚刚开始，我是抗战前一年到附近，在附近住了6年念小学，我在附近看到伏击，附近的这个伏击很普遍，差不多中等人家了，堂屋里头都挂着这个祭盘龙头，那个本祭啊，在沙盘上写字啊，中等以上家庭堂屋的供养在正当中，有什么疑难杂症就请他来指示啊。我们小时候好奇，一小学生2、3年级就在这边看看他写，他写的很规矩啊，写的字我们都认识啊，什么人来扶呢？都是不认识字啊，挑水的、卖柴的，啊，慧能大师就是樵夫啊，因为那个时候城市里头没有自来水，没有瓦斯啊，所以就烧灶啊，由樵夫上山砍柴，挑到城里来卖，水也是的啊，他们在城外。河边上挑水，挑一担水，挑到城里来卖，这生活很苦啊，都不认识字啊。哎，找这些人，还有拉黄包车，都找这些人来扶扶吧，而且扶是两个人扶， 他一个本集写字本集，一边一个两个人扶，写出来的字居然公公正正，我们在旁边都认识。啊，一个小时大概扶几十个字，他写得很慢。啊，那么我到台湾去了，也去他们邀请我到祭坛去参观。我看到那个我就怀疑，他专门祭祷。啊，别人扶就他就不动，专门就他一个，而且动快的那个速度，我看了一个动点，我一个字也没看到。啊，就记住了，他口里念念有词，旁边有人给他记录。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转教大师。我说我在福建看到，我相信啊，这个鸾堂上看的这个乩童啊，我对他有怀疑。张家大师就把这桩事情告诉我，就是清朝亡国，亡在福鸾。我说为什么？慈禧太后相信。啊，清朝在早年开国的时候，啊，早年这一些帝王遇到疑难杂症不能解决，都向高僧大德请教，啊，所以都封有国师，儒释道里头都有国师。这些人经常在宫廷里面讲经教学。啊，我知道这个事情就很好奇啊。啊，所以我得到《四库全书》，我就留意。啊，果然没错，《四库全书》里收的有宫廷教学的讲义，我就展开看看四书五经啊，他们是怎么教的。啊，他讲些什么？这些讲义都留在四库里头。啊，所以他们都是请教这些专家学者一些得法了来解决问题啊。啊，可是慈禧他把祖宗留下来这个制度废除了，他不要了。啊，不再请人到宫廷里面讲经教学。他就信佛了，啊，信鬼神，他亡国了。这个非常有道理，这段事情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提出警告。啊，鬼神可不能相信，他真有，他不是假的。啊，小事情很近的事情他讲得很对很准确，所以你相信他。大事啊，几年之后事情他就乱讲。啊，他讲了之后你出了事情你找不到他了，他不负责任了。所以这些道理必须要清楚要明了。啊，我们应付任何问题都要凭借经典的教诲。圣贤的教诲啊，圣贤经典教导我们这个国家族群5000年了，没出乱子啊。末世的帝王多半都是不相信这些，自以为聪明，他才出事啊。像方东梅先生早年告诉我，就是周朝。如果世世代代的子孙都能守着他们的规矩，他们的制度，这叫周礼。现在还是周朝，我们相信了。啊，怎么亡国的？不相信祖宗教诲，自以为聪明，亡了。啊，所以这些道理不能不懂。我们学佛决定不迷信。啊，这一些现象是确实有。啊，灵鬼里头有善也有不善。 又很诚恳地帮助你，也有了骗你，你都要当心。啊，在一般人来讲的时候，骗你的多，诚心诚意对你是少。为什么？你的心诚，就感到有诚心诚意的，这连贵帮助；你的心邪不正，就会有一些邪鬼邪神啊，来帮助你作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的心要正，那个邪鬼邪神他不敢来，他不好意思来。啊，你心邪，那一附就附上。啊，为什么跟他志同道合吗？啊，所以人心正的有一股正气，这个正气，这些邪鬼妖魔鬼怪看到之后，他就回避。啊，就人不可以没有正气，人不可以没有善心。啊，佛在此地告诉我们，这个前面这两句就把这一篇宗旨说出来了。所以于此巨物，巨物是大物啊。大恶招来疾苦啊，在这个里面还情深淫物，还天天拼命在造业，他干这些事情啊，以自解机啊，以为自己在享受啊。我们看念老的主题，不知无常迅速啊，生死是大，这才叫大事。那无常就是讲的光阴，这世间什么东西对我们最重要？光阴最重要啊，不能空过啊！你要真正能掌握住，不怕难，不怕苦。自古以来没有例外的，真正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你努力去做十年，你肯定就成功。啊，学记里面所说的，七年小成，十年啊，九年大成。啊，我们佛法用十代表一个圆满。啊，十年就有大成就啊！啊，无论是什么学术，你只是一门专攻，都能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学者。啊，外国这些科学家、哲学家也一样啊，他也是一生一门专攻一样啊，啊，成为一家了。如果学多了，学杂了。啊，或者是对于五欲六尘的贪爱，你心不专，那你就一死不成。啊，虽然学十年皮毛，没有东西出色的，就出人头地没有啊。啊，佛说，我老祖宗也说，佛说。一门深入，常识寻求。啊，老祖宗说，教之道贵一专。啊，教学一定是专。专精。啊，尤其佛法讲得好，一门通了，门门都通。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现在的这个教育麻烦就在此地，从幼稚园就是好多功课都学杂了，学乱了。啊，门门都知道一点常识，没有一门精通。啊，所以这种教学的方法，啊，我们不谈其他的，单单谈这个方法，这方法不善。 啊，2007年剑桥的汉学系的一位名教授，啊，到香港来看我，我们做了一次长谈，1天3个小时，2天我们谈了6个小时。啊，他非常有诚意，叫麦达伟教授，我也很感激他。他邀请我到伦敦去办一个学院，办个书院，名字他都想好了，叫大乘佛学。啊，这个书院呢，隶属于剑桥大学。我很感激他。剑桥大学在全世界排名第3，名校啊！那最后我告诉他我不能去，这是为什么原因？我说剑桥我去参观过，伦敦大学、牛津我都去拜访过。我说你们学校的制度、框架嫁给我，我不能够越轨，那我什么都教不出来，我不能教。啊，头家派课程这个方法我就不赞成。他说那你用什么方法教？我说我没有方法，我们老祖宗有方法。哦，他一听老祖宗耳朵就竖起来，他是汉学家了，他四书能背，我们都不如他。这老祖宗有什么方法？有三字经念过，念过三字经他会背。我说三字经前面8句是我们的老祖宗对于后人几千年来教育最高指导原则，他一听呆了。最高指导原则，是啊，我说第一两句是教育最高的理念，人之初性本善。啊，办教育的人首先要肯定，要承认人性本善。那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从不善的习性回归到本善，你的教育成功。那他一听就明白了。我说佛家的教育，头一句话就告诉你，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么佛教教育目标是什么呢？你现在是凡夫，回归到成佛。佛教教育成功。啊，一开头啊，就把最高的目标告诉你。你本来是佛啊，佛佛儒家讲的是这中国传统讲，你本来是圣人呐、啊，啊，所以你成圣成义是本分呐、啊，一点不稀奇啊，啊，你本来是啊，啊，这是最高的一个理念，你教育办教育的目标，你办什么教育？你把人教成什么样子？你看头一个。目标解释出来啊，为什么要这个目标？底下两句说明：性相近，习相远。啊，如果要不教，你的习性跟本性慢慢越来越远。为什么？学坏了。你本来是大圣大贤啊，没有教育，没有好好的教的话，就越变越，你受外面。环境污染，那叫习性，即习相远啊，啊，性就相近啊，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办教育，这个道理在此地啊。啊，第三句，那教育重要，特别强调教育重要。狗不教心难静，你要不把人教好，人全变坏了。那本性呢？本性隐没了，不是没有，本性有，不起作用。习性这个恶的念头的，它就发扬光大了。无恶不作，这能不教吗？所以 学记里就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建立一个政权，建立一个国家，什么事情最重要？教育。这个理念在中国历代到满清都还遵守。啊，你看朝廷里面，就政治组织里头，啊，宰相下面第一个部是教育，也就是说，所有一切都为教育服务，国泰人民安。啊，现在不是啊，现在金钱挂帅啊，教育排在最后啊，所以天下大乱。为什么呢？金钱是大家必争的。啊，教学呢是大家互相谦让的，这是两极端的。你说大家互相谦让好，还是大家拼命来争夺好？啊，怎么教法？底下两句：教之道，贵以专。所以我就跟他说，排很多课程，这是不合理。啊，中国古时候教学，印度古时候教学，都重视一门深入，尝试学习。啊，我就给他举例，譬如学《论语》，就学这一门课，别的都不要学，这怎么学法？啊，我说教学不是讲学，我是教学生学，把方法教给你，啊，参考资料。叫你去参考那些书籍，上课呢，学生你讲给我听，啊，一个小时，学生讲五十分钟，讲给我听，最后老师十分钟的讲评，这叫教学。所以你去看学记，啊，老师很轻松啊，学生很辛苦啊，啊。他要做五十分钟报告，他要读很多参考书，啊，要在那里现在讲写论文，啊，不是你一提报告的时候，你要有条有条有理，大纲列出来，啊，这个纲要写出来，你循序向大家报告。啊，老师跟别的同学都听你的，听完之后奖品，奖品首先同学讲，啊，听着同学出来讲，最后老师做总结，啊，这样教法，啊，教学真正相长啊，教学相长啊，开智慧。啊，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把所学习的一些精神如何落实到我们现前的生活上，何学何用才真正的利益了。啊，你学的那个钱与我自己生活不相干，与工作不相干，那就别学了，那个学的干什么？学了真管用啊，那才真快乐。啊，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回去跟学校谈谈看，能不能接受我这个理念。如果能够接受，就是我怎么样招生，怎么样教学，你统统不要管。我学生10年学成了，啊，你们发毕业证书。我说我回去。那他还问我，那怎么教法？那《论语》。他说《论语》的时候都这样学习，大概三四个月就学完了。没错，三四个月学完学第二遍，二遍学完学三遍，啊，一年能学四遍，十年学40遍，40年之后学《论语》的，他就变成现代孔子，啊，学孟子的，他就变成现代孟子。啊，学道的他就变成老子庄子，学佛的他就变成释迦牟尼佛，又来了。 那叫成功的教育了。啊，我说你们现在的教育是学的知识，不是智慧。啊，学生还是心浮气躁，不过比一般学生好。啊，这个素质要好多了。啊，这是我在外国学校看的很多。啊，在一般比较起来，他们的学生超过这个一般可惜的。啊，他们还是有一点定功，因为我们上课一个小时，他还能专注在听讲。啊，现在在学其他科系里，专心听老师讲课的，大概15分钟，15分钟之后心不在焉。这个老师也很聪明，上课就15分钟，15分钟之后就聊天，讲故事，为什么他听不下去了？啊，所以现在大学程度普遍的都往下降。那换一句话说，往后就没有人才了。啊，这个社会没有人才，这个社会怎么收拾？大问题啊。啊，麦大为教授退休了，最近听说北京大学请他去做客座教授。啊，我告诉他，回国的时候从香港经过，我们可以聊聊天。啊，所以学校教育确实令人担忧。啊，过去那种品质如何恢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所以宗教教育，它是把生死四大作为学习的核心。我们如何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个问题解决？啊，但是很多人把这个事情疏忽了。啊，淡谈名利也。这个是错误，贪名利的人没有不痛苦，所以故有苦万端，无有出息。啊，这个就是一般讲的患得患失，没有得到拼命想求得，得到之后又怕丢掉，他这个心永远浮躁，永远不安。啊，他哪有乐呢？如慧书曰：“夫物有本末，事有缓急，以办了大事为急心物。譬如人入大城中，必先觅安下处，而后啊却出干事。敌莫昏合，则有投宿之地。嗯”啊。慧疏是日本净宗的祖师，啊，他的《无量寿经注解》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啊，物有本末，事有缓急，这都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啊，一定要认识什么是本。什么是末？生死四大是本，世间名利是末。啊，生死四大我们要赶紧办，名闻利养是小事，放在后。生死大事办妥了，名闻利养自然来了，不要求，自然来了。啊，来了怎么样呢？来了心地干干净净，不受影响，这叫自在啊。啊，有很好， 没有也好，通通都好。那有了什么？有了可以替苦难人民做一件事情，没有了就不要做了。好事不如无事啊！这个道理懂得人不多。所以我现在多好几次讲经的时候都劝导大众不要再送钱给我，因为年岁太大了。有钱你们自己做好事，不要叫我带你们做。让我呢把时间精力完全用在这个学习经教。每天有4个小时跟大家在一起分享，这个快乐其乐无穷啊。我们用网络用电视大家都可以能收看得到。特别是网络。乡下没有这些设备的，我们有光碟流通。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都可以要得到。你们来信要，这个就会给你寄去。这是真正快乐。譬如再举个比喻说，譬如有人乡下人到城里去办事，一定先把住宿的地方安排好。为什么？办完事情晚上回去好休息。可见的住宿的事情吃住事情这最重要的，旅游的时候这是最重要的，先把它办好，然后你才安心去玩。先觅下住者，这就是找个吃住的地方先住，修净土之位也。敌末昏合者是大限到来之位也，有屠俗之地者生莲花中不落恶趣之位也。这慧思讲得好他用这个做比喻。那么什么是大事呢？修净土是第一大事。为什么？佛法84000法门，门门都难修啊，成就不容易，唯独这个法门太容易。人人都有把握修成。我们修这法门多好。我学习经教，年轻的时候对这个法门不相信，认为这个法门是老传佛教，轻视它。对于大经大论呢，特别欢喜。在大经大论上搞了几十年了。我相信净土，差不多学佛之后20多年才明了。我没有把事情搞清楚搞明白，我不会接受的。那这是我从小就是一种性格。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一心一意想投入啊。所以无量寿经我讲过10遍。这是第11点。讲黄念老的注解。为什么讲呢？讲他的注解。这也是报知遇之恩啊。我们在晚年才碰上了，才见了面了。当时见面，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学习这个经典。在国内他才搞。在海外我在搞。这个经没有人搞啊。 夏老这个会记本是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传给我的。啊，他自己在台湾讲过一遍。那个时候我还没学佛。啊，所以这一遍我没听到。他把他的讲义就没注这个本子给我了。啊，我看到他的注解我能看得懂。我就能讲。啊，有这份资料就行。所以早年我在国外，在美国，在加拿大讲这个会集本都是用李老师的为主。啊，遇到夏连居，不是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在美国遇到的。他在美国时间很短，只有一个月。啊，在美国我们没见面，只通电话。啊，他这个注解带了一套油印，你就知道艰难。蜡纸油印的本子，那个分量我们估计顶多100套。为什么100以上就不清楚？啊，他带了一套到美国，我相信他精挑细选，字都很清楚。啊，这个本子送给我。啊，我看了之后欢喜赞叹，跟他联系，他有没有版权？有版权的那就算了，没有版权，我在台湾打算翻译。啊，他回我的信没有版权，欢迎翻译，而且要我给他写篇序文。那我就遵命了。啊，书面上要我给他题字，所以第一次就印了精装10000字。啊，他看到了非常欢喜。现在这个本子在这个世界上流通，我估计至少有500000字。啊，只有超过不会比这个数字少。啊，他做这个注解很辛苦啊。啊，我这样认真学一遍，带动大家学习这个注解的兴趣。他这个注是脊柱啊，不是他自己意思。你看里面许多经论，许多祖师大德，包括日本这些祖师注解，统统抄在一起。所以这个解是集解，集大成来解释这部经。啊，所以夏老是汇集经，黄老是汇集注解。你读这一部注解，就读了193种经论著述，太不可思议了。啊，我这一带头，大家学习的兴趣就提升了。啊，这是我们报知遇之恩。啊，他有注解，我有考盘。啊，所以我这一部大概10月底可以讲完。讲完之后我接着讲扩部。啊，主要的还是参考大经解。啊，我分的扩跟他老人家分的扩大同小异。我分得很细。啊，像这一大段我大概分了6-7段。啊，每一段都有一个标题。啊，这几句话有的是一句就一段，两句也一段。啊，很少10几句一段的，很少。他就讲一段事情。啊，所以人在这个世界第一桩大事 就是我们怎样决定不度恶道， 这个重要啊！ 啊，人生在一世当中干得轰轰烈烈，最后如果到三途去了，不值得了，那是大错特错啊！啊，所以如何保证我们决定不到的，我们在生命当中只有向上提升，不会人家堕落，这叫大事啊。那么提升最殊胜的提升无过于极乐世界，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是头等大事啊。他的理论，他的方法啊，极乐世界的境界，详详细细都在这一部经注子里。啊，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啊，像我们这次细数，你不能不相信啊！啊，相信了真干呢，你肯定，你就超越了，不但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啊，什么都不要，都放下，才得大自在。啊，真的，方老师，我一生干净了，一生不忘记。啊，他把佛教介绍给我，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那么每个人都知道我这一生经历的苦难很多，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我经历的全都是最高享受啊。别人看起来是苦难，对我来是最高享受。为什么呢？我对于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桩事情永远感恩啊，人家能经得起考验呢，一次考验一次提升啊，智慧提升，德行提升，境界提升，法喜也提升，那怎么不可能啊？没有这些人我怎么会提升啊？没有这些事也都不能提升啊，就等于考试嘛，越是难考的题目，那你升的就越高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些念老所说的，然助人还于火极之时，对于最重要的事情呢，他疏忽了，走不及之境，大命将尽，虽回何以？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下面说，惧恶即苦，惧者甚也。是最严重的啊！注释《卧苦品》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唯此无卧世界，最为居苦啊。”又曰：“如是无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啊。卧是因，苦是苦。”杀到阎王酒，是为巨物啊！造物感受物果，名无痛无烧，如火烧身，故曰酒啊！这把它说出来了啊！我也是在过去没多久， 我写了这么几个字，也是帮助大家。啊，怎样帮助自己？啊，那么最近我加了一条，加在第一条，加在这个第一条里。第一条就是此地讲的，杀盗淫妄酒，是一切恶业。啊，造恶业当然有恶报。啊，为什么会造恶业？恶业的因是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因的。啊，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的源，这是情绪。啊，这个底下就说是腑脏失调。啊，这是我们身体出了问题，身的病的。我们居住这个地方，天地变异。啊，这个就是说地球病毒。地球怎么病？被我们传染了。我们有病会传染地球。所以地球被传染了，天地变异。啊，灾难就现前了。啊，疾病疾苦短命是我们人生。啊，自然灾祸，像现在许多这个自然灾祸，这是地球病变。啊，我们把它原因找到啊。啊，所以疾病啊，借苦短命的自然灾祸是一切病的报。啊，有果有报。后面这一条，仁义礼智信是一切病的药。那我们怎么治这个病呢？把仁义礼智信找回来，这病全没有了。啊，我们自己生的病没有了，我们居住地球的病也没有了。这是古时候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不是我发明的。那我们这么多年做老祖宗的奠基，读佛经，啊，把我们现前的状况，啊，这些一因缘果报，简简单单介入成这几条，啊，大家看了好懂，啊，灾难不是不能救。那跟美国布莱登先生讲的完全相同。啊，这是美国的一个科学家。啊，美国人搞的2012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里面布莱登出现了四次。他一个镜头出现了四次。啊，一次大概有一分多钟，这些事实。他说的，而如何应对2012玛雅灾难预言？啊，怎么去应对它？他讲了三句话，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弃恶扬善。就是我们佛家讲的断恶修善，就这个意思。啊，改邪归正，端正信念，不但灾难可以化解，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这他说的，他说的好，说的有道理啊。啊，跟佛说的一样。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也相同。啊，那是个外国人。我们相信他们也接触过佛法。 他没有读过中国传统的典籍啊，但是古人所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他的看法跟我们传统跟佛经上讲的多么接近啊。那可见的这是真实智慧啊，这个事情不是假的。所以煞道应忘久啊，这个太过分了呢，做得太过分了，灾难就会现前啊，这是七大之物啊，这些东西在这个世间不能没有，古时候也有，杀到阎王就也有啊，它有节制，所以是适可而止，不能太过分啊，太过分伤身体，会给你带来疾病啊，你能够节制，保持你健康的状态，这个是对的啊，太过分了那就是苦来了啊，名为无痛，痛是现报，我们身上有疾病啊，前面讲的五脏不调啊，给你带来的病苦，这叫痛。五烧是来生啊，你造的这个业感的果报啊，是地狱魔鬼出生，所以这叫五烧啊。这个烧是特别用地狱来做代表，如火烧身，这七苦就是地狱苦啊。所以天堂地狱全是自作自受啊，极乐世界也是自作自受。啊，阿弥陀佛给我们做个增上缘而已。啊，我们自己不把念头转过来，得不到啊。啊，所以这个念头重要，布莱登都懂得了。最后一句，端正心念。啊，端正心念。我们刚才讲的，儒家的无常，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在讲，就是一个爱啊。啊，中国人讲仁慈博爱啊，人是两个人，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别人。叫推己及人，这是人人的。我不愿意受苦，我不能叫别人受苦。啊，我喜欢得乐，我要帮助别人得乐。啊，义是循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合情合理合法，这叫义。啊，中国自古以来称之为礼义之邦，仁义道德啊，所以中国这千万年来祖宗级的德厚啊，这是带给我们无比的信心，中国人会遭难，中国这个国家民族不会灭亡。为什么呢？祖宗的德太好了啊！你读古书你就有信心，你也晓得今天这个灾难是什么，我们把祖宗东西丢掉了，出了事情啊！ 啊，祖宗这一些看法、想法，啊，那就是意念可以转变境界。这用现在的话说，啊，意念可以转变，意念可以转变我们身体。啊，身体不健康，意念转变过来，身体就恢复健康。意念能够转变山河大地，啊，山河大地有很多不正常的，我们的意念正常了，它也正常。风调雨顺啊，灾厉不起，真的不是假的，啊，这种思想被现代科学家证明了，啊，这是最近的量子物理学家，啊，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物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那换一句话说，念头能够主宰物质现象。啊，这个发现非常了不起。啊，今天地球上灾难，这个发现让我们信心肯定。灾难可以化解。啊，特别是信心。为什么呢？贪嗔痴慢最后是个疑。疑的祸害，对我们身体来讲，我们的免疫系统被破坏了，怀疑，不相信自己。你比一个人生病了，不相信自己病会好，他就死定了，这信心失掉了。啊，什么样好的医药医生都治不了他，他没有信心。啊，这是怀疑对自己身体，要命啊！怀疑对我们居住的山河大地，那变成什么？我们居住土地松了，松了就容易沉到海底，就往下沉。山呢，山松了就会倒下来。啊，所以真的会造成一种什么现象呢？地陷了，山崩了，会造成这种现象。啊，如果信心坚定了，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啊，所以这是心理上的反应啊，就是我们的病态感染了山河大地啊。我们健康呢，山河大地健康了，也感染它。啊，这个道理一定要讲清楚，讲明。佛在经上讲贪嗔痴慢疑，这五毒它所反映贪感反映的水灾啊，海水上升，大地沉没啊，嗔恚感应的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啊，痴愚痴感应的是风灾啊，傲慢感应的是地震，怀疑感应是大地松散，所以怀疑感应的严重超过前面四种，因为前面四种是都是局限的，怀疑是普遍的啊，我们全身信心化解啊，整个山河大地松散，这还得了啊，这一桩事情真难得，我们就真感激近代科学家了，他做了证明啊。没有科学家证明，佛经他所说这是迷信，你都不相信啊？啊，真的相信的人太少太少，科学一证明，大家没话说了。啊，真正能把意念改过来，我们灾难小。恢复自己健康长寿啊，居住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 啊，所以是真能解决问题。啊，再不能够怀疑了，怀疑他那就严重灾难到了，到时候后悔莫及了。啊，所以这些经教跟科学报告，我们要认真去研究，啊，认真的去学习。啊，这个幕后回溯说，人是也也，又如何惧？故曰：居无结果。这个人是隐隐呢，现在真有其事的了。这个话是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的，那个时候没有这种征兆啊。因为现在气候的炎热啊，全世界许多地方温度超过40度。啊，人活活的被热死。啊，地球变成冷热无常。冷的地方人冻死，热的地方热死。啊，真的是反常。啊，常是什么？记住，仁义礼智信叫无常。你不能违反它。啊，你违反它，身体反常，我们地球反常。啊，一定要把这五个字找回来，这五个字是心得，包括在本性本善里头。那善是什么？仁义礼智信就是善。啊，老祖宗讲的五伦是善，五常是善，四维八德是善。啊，道家的因果教育是善，佛法是善道的教育是善，这都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啊，社会安定，国家真正做到了长治久安，一以之邦，和谐社会。啊，甚至大同社会都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啊，这是一块宝地啊。啊，现在只要把这个恢复，啊，老祖宗千万年教的四个科目，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只要把这个东西找回来，我们中国这一块地方所有灾难都化解了。啊，不能怀疑，怀疑的麻烦最大最可怕。我们接着看底下这一小段，情深隐逸，一字皆宜。啊，会说的隐就是讲的静隐，专利于事叫悟，啊，一心一意去做，这叫悟。啊，佛悟，毛主席讲的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悟是全心全力。啊，为人民为自己都可以用这个物，物就是全心全力。啊，一是勤劳其身呐，啊，取得勤快呀，肯干呐，啊，这叫勤身。啊，我们讲努力去做，认真的去做。啊，他为什么肯认真努力去做呢？为自己。所以现在的价值观 成了问题。啊，他不是为人民，不是为社会大众，为自己，为自己一家。啊，现在说为自己一个小团体的多不多？啊，为一个小团体，你公司老板，你底下员工，你把员工看作自己兄弟姐妹一样，那就是一家。员工是员工，老板是老板，那你还是为你自己。啊，一年没有把员工变成自己的一家人。啊，所以勤身营物是好，是好事情啊。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对象是什么？这个不能不注意。全是一字切记，这问题就是重了。啊，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一家保暖，千家运。”你的日子怎么过？你一个人富有，你居住地方都是贫穷人，他们要找你的麻烦，他们把目标都对准你，你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啊，所以真正聪明人，自己有福报什么，分给我这个地区共享。没有一个人不欢喜，没有一个人不爱你，没有一个人不拥护。啊，那是聪明人。古人讲的一句话了，老祖宗讲的：“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祖宗讲的话一点都不错。啊，老祖宗这一事看得太清楚。啊，你如说老祖宗智慧不如我们现在人，错了。现在人的智慧是把地球带向灭亡，老祖宗的智慧是能叫你千秋万世国泰民安。到底是有智慧啊！现在人吃大亏者对老祖宗怀疑不相信，造成自己身心不健康，拼命的造业，造成地球上许许多多灾难，从来没有过的。啊，最近出现的是天坑地陷，我是最近一个星期才知道，因为我不看报纸，啊，媒体我不接触。啊，最近有些同学的时候拿了一份资料，说是在网络上下载的天坑地陷，我去看看，的确很可怕啊！怎么那么大的面积啊？500多米，就是中国一华里了，一里了啊，一里方圆的地突然下陷，古时候是很少很少啊，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期间当中全世界都有这个事情啊？发现好像有70多起啊，2/3在中国啊。那这是我们看的，这是什么？疑，怀疑。现在人怀疑严重，不相信自己。你去问问几个人，你有自信心不相信自己啊？夫妻当中互相怀疑，父子怀疑，兄弟怀疑，没有不怀疑的。他生活的时候多苦啊，就是没有可值得他相信的人，你说多苦啊。我能够活得这么快乐，我不怀疑，我对任何人都不怀疑。他批评我的人我不怀疑，我很感谢。他陷害我的人我不怀疑他，他置之我于死命的人我还是不怀疑他。那为什么呢？他真的要我死的时候对我好，为什么？我到极乐世界去了， 要不然我还多住几年，多受几年罪呀。但他提前把我送去了，我怎么不感激他？一点不怀疑。啊，所以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这个信心太重要了。啊，坚定信心，这个世界没有一桩一个人是我怀疑的，没有一桩事情是我怀疑的。这是佛菩萨教给我的啊，诸佛菩萨对一切人事物从来没有怀疑啊，所以他快乐无比，幸福无比啊。啊，下面接接是想足啊，由绕足为接，绕是丰饶丰富很多啊，这个是接的意思啊。又接着共接也，记着度也，故知经意为，这经的大意这个意思，勤劳其身，经营事务，求能自给自足，以度自身。啊，现在这个自给自足啊，它没有限量啊。啊，永远在增，多了还想多。啊，你看在早期年刚开放的时候，有一万块钱就很足了，万元户了。那现在一万想十万，十万想百万，百万想千万，千万想亿万，没有底线，问题出来了。啊，如果有底线呢，他快乐就无比了。只要有底线，他就快乐。没有底线，他永远有忧虑，永远苦恼啊！所以人要知足啊。古人告诉我们四个字：知足常乐啊！人只要一知足，快乐马上现前。啊，我学佛之后，我只要有衣服能够穿得暖，吃得饱，有个很小的屋子可以遮蔽风雨，我就知足了。啊，我就快乐无比了。啊，供养有多余的，多余的赶紧给人。啊，我先多余的都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我学印光法师，我觉得他那种方法只有善没有恶，只有功没有过失啊。老人家一生用什么呢？印经帮助别人啊，就是流通法宝啊。所以我这些年来印了一万套大藏经啊，全世界到处送 啊快要圆满了啊，还有多余的钱啊，所以我印了100套四库全书啊，原本这些不到是钱大钱的。30年前山东大学啊聘我做校董兼教授，展校长对我非常好，我跟他说，我说我现在那里有一笔钱没地方用，刚好呢商务印书馆要重印四库全书，我说我这个钱可以购买100套， 你能不能帮助我送给国内大学啊，送一百个大学，他就成长啊，那我就真认了，前夫了，现在书都印出来了，他调走了啊。后面这个校长我也见过两次面，给我同姓姓徐，徐校长啊，他就不太愿意帮助我这个事情啊。这样这一百套那么大的分量，我就没办法了啊。所以还好有个上海这个汤院长，他替我送了几十套啊。那么我现在分送给澳洲十套，印尼十套，马来西亚十套，现在我大概还有剩下来的有二十几套，不到三十套啊。有学校需要的我都很乐意支付大家啊。那么今年年底我又向这个世界数据订了200套四个会员，这都是过保啊啊。会员的分量是全数的三分之一，全数1500次，会要是500次，会要的内容比全数好，因为全数里头有不利于清朝的它都删掉了，会要保存完整，会要是皇帝看的，它不公开的啊。所以当年会要只有两套，一套圆明园，一套在皇宫，圆明园被八国联军烧掉了，所以只剩下这一套，这一套在台湾啊。早年印过一次，印了200套，我大概买了有六七十套，所以我是他们最大的主顾。我买了个分送全国每一个省，这个特别是跟自治区啊，每一个单位，一个大，一个最好的大学，这个都通通都送到。那这个200套呢，本来是我建议联合国世界宗教和平组织的秘书长希望他召开一次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啊，我说分送给全世界每个国家领导人这200套。现在我看着会开不成，他已经拖了3年啊，开不成，这200套我要往哪里送啊？这个书好啊，非常之好，我是非常喜欢的啊。我还是希望我们国家能够接受的话，赠送给大学，这最理想的啊。如果国家不要呢，我就会送给国外啊。主要的对象都是大学图书馆啊，让他们保存，纵然世间有灾难不会全部消失，这个东西总会留下来啊。我们是用这种方式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啊，这是最好的方法。有人告诉我刻在石头上啊，埋起来，一个地震这全完了，这不能保证的。所以保证东西流传到后世不至于消失，就是到处赠送，到处都有收藏啊，这是最好的方法啊。那么我们讲四库会要啊，这个国学之要啊，我们印了10000套，全书之要也印了10000套啊。这个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复兴会有很大的好处啊，我们都普遍在遵守啊。国学之要就是四库全书的钥匙啊，你从这个 你能够了解四谱，认识四谱，你知道如何在四谱里的学习。所以这部书非常之好啊，非常难得有同学送一本给我。我拿到这之后，我非常欢喜，中国传统文化有救了。啊，所以这是最近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做完之后，不想做了。啊，老老实实，待在一个地方。啊，所有活动也不想参加了。啊，每天读经念佛，跟大家做四小时的分享。啊，谢谢大家，现在时间到了。